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二的词霸练成绩课堂哈。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重要的前缀。现在呀，大家都是在互联网上生活，是吧？这互联网啊，因特网啊，咱们都知道这单词怎么说了，叫做 Internet。 没错 ，Internet。 哎，咱们请傅妈先来分析分析这个词，咱能不能从这前后缀来拆一拆这个词哈？ 哎呀，太好了！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的互联网，其实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我们不仅仅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其实也是在网络上传播信息。 对 啊，所以您看，互联网，它首先是一张巨大的网，而我们每个人呢，又都在其中。 哎， 所以您再感觉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的这张网就叫做 互联网， 那英文就叫做 Internet。 我知道了，您呢来自于桥段，是想隆重推出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 前缀。 这个前缀呢就是 INTER。 对了，网我们知道 NET 是 net。 现在我们所说这互联网啊，就是说在因为这个因特网这个科技的诞生，所以呢，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啊，我们都好像呢生活在一个网当中。我们在这个网里呢，哎，每个点和每个点之间已经有机的衔接了起来。 而且呢，互联网啊，它的那种力量，有的时候是你想象不到的。比如咱们都知道这个 Facebook， 对吧？它的创始人是马克·扎克伯格。他刚开始啊，去打造这个 Facebook 的时候，初衷您知道是啥吗？ 是什么呢？ 就是想让大学生都联系在一起、就跟咱们说那 QQ 似的 啊，他想打造一个固定群体之间的一种互通有无，一种连接。 结果这个 Facebook 啊，这个服务一经推出啊，就刹不住车了， 一发不可收拾。 没错， 成了这全世界人民啊 大家都使的这个、 在网上啊互相交流，互相联系的一种工具了。 所以我们身处其中，每个人都是这个网络当中的一个节点，就叫做 Internet。 所以说我们今儿为大家介绍这个前缀啊 Enter INTER， 它呢一共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在什么其中，在什么之内， 没错。 第二层呢就是相互之间的。 其实您发现没有，不管是在什么之内还是相互怎么怎么样，它意思好像还有点联系。 有联系，所以大家今天要学这个前缀呢，应该说是非常的亲切了，因为我们大家就身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就身处于这样的一个潮流之中。 而且您看看，听咱节目的好多朋友不也是通过 Internet 了解到咱们的吗？ 对呀，现在谁还不在因特网的包围之内呢？ 没错。 好，我们来学习今天这个小前缀 Enter INTER。 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其实有好多的词语都带着这个前缀。 没错。那咱们首先呢来看啊，这个 INTER 这前缀呢，第一个含义就叫做在什么什么之内。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Interchange。 interchange、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词啊，有其实它是前缀加一个单词组成的， 那是啊，所以我们得看词根是什么。 太好了，那首先咱们来看哈，中间这个 change 大家都学过，表示的意思就是改变。 改变， 那这个 change 呢，它除了有单词的意思啊，它本身其实也是一词根，就是表示变化的意思。 哦，改变或者是变化。 哎，咱们学过好多了，像什么 MOT、MOV 等等，都是移动啊、改变呢、啊。哎，这个它也是改变的意思。 哦，它也是改变的意思。 回头再来看前面的这个 INTR， 咱刚才刚讲完，表示的是在什么什么之内。 好，我们来推导一下这个词的词义。在什么之内进行改变？ 对， 哎呦，我怎么突然间感觉啊，想起了傅老师每次来我们这儿做节目，他都要坐地铁 啊。 他呢，在坐这好几条线之间啊，他要来回的倒，就感觉是在地铁站之内啊，之内啊变线。 哦，变线就来回换呗， 来回换线啊，这六号线换到八号线，八号线换到二号线，这种来回的换，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哎呦，您太了解我了。刚才一朋友 一朋友还说呢，说傅妈今儿是打车来的呀，还是那个地铁来的呀？今儿我也是坐地铁。 哎，坐地铁、这经济啊。 对，从四号线倒到二号线。 哎， 待会儿回家的时候呢，还得再换一13号线。 所以说啊，是在地铁站之内呀、进行改变。 对，那回头我们想象一下，在这个系统内部来进行变化，您刚才提示了，它首先其实就是表示地铁站的换乘。 就是换乘哦，它一个本来的意思就是地铁的换乘或者是换乘站、 哎。对，如果朋友们留意的话啊，您在咱地铁口啊什么的，您发现好多什么换乘站啊，或者是我们说在机场的时候那种换机转机什么的，哎，有的时候它也会写这个 interchange。 是，所以说你要是到国外去认一个什么交通工具的一些换乘的标识啊，你得认识这词儿叫 interchange。其实它的读音呢，在美语当中，那个 inter 有时候会变成 inner 啊、所以会变成 interchange， 就是那个清辅音 t 变成了 小小的的 inter, 或者是 interchange， 有时候是这样。 那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单词啊，它除了表示咱们是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地铁的换乘， 哎， 它有的时候还有比较抽象的含义。 那就是说，咱得换换，得改变改变，咱得。互换一下， 没错，他说的是 to share or exchange ideas, information。 你看，他不仅仅是换几号线，他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资讯，彼此的这样的一种相互的交换。 原来是交换和互换思想和信息等等，也可以叫做 interchange。 没错，你看有的时候我跟金宁老师啊谈一部文学作品，哎，彼此的分享一下各自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哎，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词，咱们在这个灵魂上碰撞一下。 哎，在生活中的运用呢，它也有比较实际的，就是把什么东西啊，两种物品哈、交换个位置啊，互换个位置，对调一下什么的、或者是叫做 put each of two things or people in the other's place， 不管是东西也好还是人也好，咱们互换一下位置。 To move or be move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n this way， 从这儿换到那儿。 对， 看来这个词儿啊挺博大的，又有生活当中的实体的含义，还有抽象的交换信息思想的含义。 关键是它很好理解。Inter 在其中，你也可以理解为相互，是不是？ 对，没错。 换嘛，大家互相换一换东西嘛，换换思想，换换信息，交流交流想法。 对对对， 交流想法。 对，我最近看一个节目嘛，那个明星啊，他就说我和我的父母啊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哦， 为啥呀？因为他和他父母之间也不经常的 interchange 一些 ideas informations、没有 哦，不沟通也不交流、 对，你的喜怒哀乐爱好兴趣挫折苦闷都不交流， 一问三不知。 对，所以我觉得这词给咱一启示，在生活当中多和朋友多和亲人进行 交流， 这个 interchange share exchange ideas information etc。 没错， 大家看生活中，你比如说把这汽车的前后轮前后轮胎给对调一下，对调一下To interchange the front and the rear tires of a car， 这个里面的 tires 就是我们说的轮胎，汽车的轮胎呢，大家不要用 cars tires， 因为它不是一个所属关系，就一定要用的是 tires of a the car、 哦、 这样的用法。所以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对调挺好玩的，大家仔细来看啊，它是 to interchange the front and rear tires of a car， 其实它就是 to interchange A and B 这个结构。 对，就是说把 A 和 B 呢互相对调一下， 对， 换一下。 其实这个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含义，比如说有没有听说过叫调兵遣将？ 调兵遣将， 嗯，还有你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官员啊，有的时候要平调，比如说你现在经常的在这个河北是吧，好，现在把你换到贵州对吧，然后再把贵州的领导换到什么地方，就是用对调，其实也是用资源的优化，也是这个词 interchange。 哦，就平级，就是平级之间的一种对调， 平调，对对对，嗯， 好的，明白了， 嗯， 就是这个词哈，叫 interchange， 它是一个动词、 嗯、 同时它也可以作为名词。 哦， 哎，人做名词的时候呢，就是 the interchange of something， 嗯， 通常指的多的就是一些思想、信息、交流， 没错， 等等之类的啊。 是，嗯， 好， 所以这个词呢，大家好好的感觉一下。另外一定要记住，它还有一个含义，就叫做地铁换乘站。 哎，这是咱今天第一个例子，肯定大家是记忆非常深刻了。 没错，没错。那咱们继续啊，趁热打铁往下看第二个单词 ，interfere。 对了 ，interfere 这个词的重音呢是在后面，就是 f-e-r-e 那个 f 上面。 先来搞明白， 嗯， 有一个词根叫 f-e-r。 嗯、 它会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以前学过单词哈、啊，叫做会议 ，C 打头的 conference。 对了 ，conference。以前咱们怎么说的呀？这个前面的 C O N 表示的是一起的意思， 共同一起。 好，那这个 F E R 呢？咱其实以前讲过，表示的是带来、拿来。 带来。 嗯。 拿来。 那金老师您看啊，对某些事情您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哎，咱俩都把它放到一块儿，咱讨论讨论，咱干嘛呢？ 哦，咱在开会。 您说太对了。 是吧， 干嘛这么激情呢？ 激情是感觉您把您的观点带到这会议室来、 嗯、哎，没错， 我把我的想法带到这会议室来，我们都 confer confer 一下。 confer, 对了， confer 就是动词，就是 共同带来一下， 探讨一下， 哎，共同带来、 嗯、所以回到这个单词当中的 fer， 你看它就表示的是带来。好，我们再来看前面有一个 inter， 咱们都说了表示的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内，对不对？ interfere， 嗯， 就是带到什么里边来， 对， 带到中间来。 所以您看啊，本来人家啊过得好好的，您非得插一杠子跑到里面来了，把您的想法强行的跑到人家的这个思想体系里面， 这就叫做介入， 或者叫做干涉 啊、嗯、所以 interfere 的意思就是强行来到中间。 对，所以你看它的英文解释是 to get involved in， 就强行的就涉入什么什么当中了。 所以这个单词 嗯 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嗯、 对，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释哈， 嗯， 和释义呢是什么。 嗯， interfere to get involved in and try to influence a situati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you in a way that annoys other people。 你看、 啊、解释的太详细了。 对，首先说的是这事儿本来就不跟你没关系，你非得插一杠子，而且你这么一来让大家很反感你，就是这种感觉。 聊天室当中的 Carrie 给我们发了一段，他说呀，这个 interfere 呢跟 meddle M-E-D-D-L-E 的含义和用法是非常相似的，都有那种没得到别人同意、 嗯、 没有 得到对方的肯定，对事情呢或者是对人呢横加干涉， 嗯， 往往啊会起副作用的含义，常用于贬义。 还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在英文解释里面说嘛，对不对？ In a way that annoys other people， 嗯哼， 让别人很反感 的方式， 没错， 叫干预， 嗯， 插手什么？ 对，其实咱们经常在新闻里面听到，是吧？他这个什么什么国家啊，又干预了别人的什么国家主权呐、啊、政治啊、政策啊等等。你看是不是不关你的事儿，你这给人瞎管？ 对，这关、嗯、跟你有关系吗？ 毛关系都没有啊。 嗯，所以我们来看例句哈。我希望我母亲不要再干预，让我自己拿主意。 嗯 ，I wish my mother would stop interfering and let me make my own decisions。 这句话写的真好，前面说的是 stop interfering， 就是停止干预，然后后面说了让我自己做决定喽。 interfere 可以加上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停止干预做某事。 嗯，没错， 干预做某事。如果前面加上 stop， 那就是 stop interfering something。 对 ，stop interfering。 对，因为 stop doing something， 咱以前讲过嘛，对吧？那这个词呢，就是一定要记住，它是一种贬义的， 是个贬义的。 对， 因为它是 in a way that annoys other people， 让别人反感。 别人没有请您来说话，来发表意见的时候，就 shut up。 警方很不情愿插手家庭问题。 对，这是哪事？这家务事儿 就两口子打架了，警察来了， 那哪能报警啊？ 没准是邻居报啊。说呀，那扰民吧，我受不了了。 但是警方是不愿意插手家庭问题的。 嗯 ，The police are very unwilling to interfere in family problems。 好了，仔细来看，在这个例句当中 ，the police， 大家注意啊，就是你不要说 policeman， 那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警察了，那要用的是 the police， 表示的是警方，所以这个点特别重要。你要明白， 哎，还有一个点就是 interfere in something。 对，一定记住啊，在什么方面去干涉，就叫做 interfere， 后面接介词 in。好多同学以为，是对于某种具体事情的一个干预，是不是用介词 on 呢？不是，这儿必须得用 in 这个介词。 哦，有介入某事情，它比那个 on 呢，好像程度要更深一些。 哎，您说的太对了， 是吧？ 嗯， 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个 interfere 如果他在接上一个 with somebody 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专门是指的那种啊，干扰证人，企图是威胁或者是贿赂等等。 哦， 哎，这种情况下他用的少，但是见识一下就知道了啊。 好好好， 哎，大多数情况下呢，是 interfere in something， 或者是stop interfering， 哎，停止介入。哎， 停止插手， 没错没错， 停止干预。 其实大家如果经常看港剧的话，就是今天老师所说这个 interfere with 还是挺多的，是吧？ 是是是， 你不要提供假证据，干扰什么证人呐，这个那个， 是 对吧？ 所以说他到时候用在法律上啊，这种词语他就会加 interfere with somebody。 哦， 确实也是哈，你看你这是干扰法律的流程，对不对？ 对， 你去威胁和贿赂。这不就是一种插手吗？ 就是干扰。对对对，没错没错。 只不过呢，平时都是接 interfering something， 这里接了一个 somebody。 我觉得吧， 就是，干扰人。 就咱们这个单词课哈，给大家见识方面还是挺广的。 是啊，虽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呢。 但是也能胡搅蛮缠，说一小时是吧？ 多多少少也能开点眼界。 对对对， 我们也跟着大家一会儿一起开眼界了。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是 interchange， 还有interfere， 咱们看第三个单词 叫 internal， 对了，这个词呢，我相信啊，大家都见过，表示的意思就是内部的，就好多人只以为这个词是内部的意思。 这个词我们当时没有想过说要把 inter 拆出来单独看，我们就被一个 internal 就直接背下来了， 就直接背下来了， 就说它是一个表示内在的内部的含义。 对，就咱们好像当时也没有仔细想去拆它的那个逻辑。那今儿就知道了， inter 表示的是在什么什么里面， 那是个 nal 呢？ no 呢？ 咱以前讲过很多遍啊，这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哦，形容词的后缀啊。 对，朋友们应该记得我们讲过的一个形容词后缀是 al 对， 对，那个 no， 那个 没错， 那个是 all， 但是这个呢是 no n a l， 它是不是同样都是形容词后缀？ 对，其实这两个是个变体。 哦， 哎，对了，所以您看的 n a l 呢，就是也不要大惊小怪，它就等于 a l， 就是形容词后缀，所以咱们把它放在一起，它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的，这不就是内部的吗？ 在其中的。在里面的，其实这个在里面的它有很多呀，就是比较相对的概念啊。你知道很多东西，你可以说一个物理空间的，在室内的，在屋内的可以。还有就是，我们来看吧看这个有些很，真的很，你看，对于一个身体来说，你的内脏是不是你的内部啊？ 对，没错， 是不是一个大楼的内部结构是它的内部？对不对？你公司有内部，政府有内部的各个部门。 我吃药还能内服呢。 是，你那个国家还有内政呢。 哎，对， 国内还有一贸易呢，还有国内航班呢。 对，所以这里呢，就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 internal， 它首先表示是内部的， 内部的。 像咱们考考婷婷老师啊，第一个这个内脏。 内脏 internal organs。 对 organs 就是脏器的意思哈，就是内脏。那内服呢， 内服 internal use。 对了，就是身体里面能用的，对不对？ Internal use。 好， 我们来挨个看啊，看它的概念。首先它的基本概念是 connected with the inside of something， 它一定是和什么东西的内部有关联， 是相连的。 对， 内部相连的。 那你比如说大楼的内部结构，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building。 明白了， internal structure 就是什么东西的这个内部的结构， 内门。 嗯， internal doors， 这个我深有体会。上礼拜我刚把内门给锁上，结果开锁公司把我开走去了。 富妈在家把自个儿锁屋里了。 对，特别奇怪啊，就这个 internal doors 就是个内门锁上了，结果我外面的门呢还反锁上了，最后其实外面的门挺好，就不得不把它给拆了。 富妈是有多抗拒外界的世界，把自己紧紧的锁在了门内。 那个，然后好了，那我们回头来看 internal， 除了表示内部的以外，大家注意咯，把它的这个半径放大，其实就是我们的国内的这样的意思。所以它其实分级来记的，先是最小单位的我们内部的门、房子、器官等等的这种内部的，对不对？当再往下扩大就是国内的啊，我们以前可能会学过叫做就是这个 home 或者是 domestic， 其实这个词会更好 internal。 我们说先说公司吧，说公司内部的各部门，叫做 internal divisionswithin the company。 公司内部的部门 divisions、就是部门的意思， 政府内部的运作。The internal workings of government。 好多同学以为那个运作哈、可能是其他这些词啊，比如 operations 这样的词啊，实际上 workings 这是最地道的一个表达，所以你说内部运作就是 internal workings 啊。还有大家会看到好多由于内部的运作就是非法的啊，最后被警察查出来了，你这个内部的暗箱操作什么的都是这个感觉。但所谓的内暗箱操作呢，前面挂上 illegal， 对非法的。 非法的运作，当然你说合法的运作你也没有必要就说 legal 了，它本来就是一个叫做 internal workings 就可以了。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connected with the country's own affairs rather than those that involve other countries。 就是是国家本身自己内部的一些事务处理，就叫做 internal， 内政的，国内的。 比如我们先说这个内政哈，就叫做 internalAffairs， 专指那些大事情。 对，你说还有个词叫做 event 啊，那个词可能更多的是历史性的事件，而这个 affairs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国家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而且是政务。 对 ，affairs。 第二个，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拉动经济啊，你比如说有这个外贸，对不对？那其实还有国内的贸易。你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要刺激内需，那是一个国内贸易怎么说呢 ？Internal trade。 好吧，那如果是国内的市场呢 ？Internal markets。 没错，最近我听一个经济学家叫石其平啊，他写了一个文章，就说我们中国以前可能是一个这个我们要出口要卖东西，对不对？结果现在我们中国已经变了，因为大家都富裕了，国家都富强了，咱变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进口市场。或者说就像就这个表达，就这种最大的一个国际的贸易市场，就叫做 internal markets。 对，所以说这个单词它的含义挺广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中性词。 对，没错。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房间内部啊，大楼内部啊，身体内部啊，内脏啊，内伤啊， 内伤啊， 内服啊，政府部门的运作呀，政府内部啊，公司内部啊，国内呀，这个词的含义很丰富，用途也非常的广。 另外呢，咱们刚才不是学了一个叫地铁换乘站，叫做 interchange， 对吧？ 对。 咱们再来学一个，在机场啊，咱们坐的一航班叫国内航班。 Internal flight， 所谓的这个 internal flight， 大家记住啊，就是在国内飞的，它不飞到外面去。 在国内飞来飞去， 那是国际航班呢？ 那怎么说啊 ？International， 那对了，international。 对，你看这个叫做 internal， 就是我们国家内部的。那 international， 这不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吗？ 大家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国际的"这个单词。它是不是也有 intern 做前缀呀？ 是 international， 这个 nation 是不是就是国家呀？ 没错。 那这个国家之间的不就是国际吗？ 可不是吗？所以您分得特好， international flights 就是国际航班。 哎， international 这个词也好记了。 是。 会了 inter 就知道 international 是什么意思了。 没错。我们的任务啊就是简单的词儿给您复杂的讲，就告诉您很多很地道的用法。 然后呢再让您更加简单的记忆。 没错没错。那刚才呢为大家所讲的是三个哈， interchange, interfere, 还有这个 internal。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Interrupt、 这个单词见过吗？可能有些同学没见过、但这词呢也比较有趣、我们来看这个词根吧、有一个 RUPT 没错 Rupt、 其实这个 RUPT 啊这个词根大家见过很多很多，你比如说什么东西腐败了腐化了 Corrupt 对不对？ 哦，那个叫 Corrupt、 对没错， 腐败那个叫 对 corrupt corruption， 没错没错。那这个 RUPT 呢它其实就表示的是坏了碎了折断这样的含义， 败坏了 没错没错， 或者就是坏了 就坏了， 直接就是 rupt， 没错没错。 就是坏了 就坏了。所以我们看一下 INTR 它是不是表示在什么什么之内啊，对吧？其实之内的话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在什么什么的中部中间，反而就里面呗，对吧？因此怎么坏的呢？从中间就坏了，从中间就断了。 就是说 rupt 它还有一个从中断裂、或者是折断、或者是打断， 对， 或者是什么断的意思。 对，所谓的那个中，大家记住啊，不是那个中间的那个中，它就是内部 里面， 哎，里面， 里面断了。 对，所以不管说，比如我们一个项目，哎呦呵，这个都运转半天了哈，结果得中断了，你不能说它是中间断的，而是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过程。 对，所以这个 interrupt 就是我们说的中断 啊，所以是在中间事情进行的中间呢被打断了，就叫做 interrupt。本来吧，我跟富妈正在主持节目 啊， 突然间进来技术老师，哎，打断了我们的直播，说要看看哪个地方出了故障。这种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一个流程当中啊，哎，突然间来了一事儿。 对，没错， 来了一事儿，就把这事儿给打断了 啊。还有我们可能也是再去看新闻之类的哈。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的是一个项目什么的啊，或者由于天气的原因，对吧？或者由于什么地质灾害的原因，得干不下去了，得停一停，中断了，都是一个词儿 ，interrupt。 我们常用于口语当中呢，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别人的一种打扰，干扰， 对， 一种插嘴。 比如说咱说着说着话，第三个人跑出来插嘴了， 就对，突然间就是说对不起，打扰一下，有人要见你，就这种啊，sorry to interrupt， but there's someone to see you。 哎呦，对不起，打扰你一下，有人要见你了。 哎，就是说话说得好好的，哎，对不起，打扰一下。 对， 打扰一下。 所以这个单词呢，首先就是它是口语化的 ，sorry to interrupt， 就是对不起，打扰您一下了，对不对？ 它强调的是一个人正在说什么或正在做什么事情的当中啊， 被打断了。 对、，to say or do something that makes somebody stop what they are saying or doing。 没错。那这个单词呢它还有一个小小的用法，就是 interrupt 后面接上 with somebody 或 something。 哎、with something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句，说 Would you mind not interrupting with questions all the time？ 请你别老插嘴问问题可以吗？ 别用你的问题来打断，是这个意思。 哎，对， interrupt with questions，用你的问题来打断。 当然还有，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在直播的时候啊，我说我一直给你们读这一段哈、大家找到答案了马上就打一打二打三的，那就是这个 interrupt with， 比如说一二三。 哦，用什么东西呢、来干扰， 对， 来打岔。 打岔打断，对。但这个词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不太礼貌性的啊，用一些方式本来人家是要说完才可以的，结果你就把人家半截打断了。 哎，叫半路杀出个 程咬金。 是、 半路杀出 interrupt。 interrupt 就是那种非常粗暴的哈、中间正在打别人在干什么，然后把它打断了。 对。那 interrupt 这个词呢，它除了大家注意哦，就是 with something，它表示的是用什么来打断，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它的后面其实也可以直接挂上 somebody 或 something， 它就不是使用了，而就是直接打断后面的那个人或物。 我们来学一个礼貌的表达，就是说、如果 如果你在别人说话的中间打断了别人，你应该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I hope I'm not interrupting you. 我希望我没有打搅您。 对。 哎， 或者说他们被敲门声给打断了。They were interrupted by a knock at the door. 您看，在这儿是一个被动语气了。They were interrupted by a knock at the door.所以被门声给打断了。 对，都是 interrupted by something, 或者是 interrupted with something, 用什么去打断。 对，然后或者直接就是 interrupt somebody 或 something。这看来吧，这个英语的逻辑特强，接点什么东西，意思逻辑全变了。 我们见到很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会是一个什么，一种引语。 引语。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问题，他插嘴道。我有一个问题， I have a question.后面接 she interrupted, 就是接了个直接引语呗。 对，就是引语。 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都熟，就是 no interruption, 请勿打扰。 no interruption。 对，你看我们就出差住酒店的时候哈，我有时候就会把那牌翻过来贴在那个门上，对吧？这个别打扰了，我要睡觉了。 有时候那个上面也会写 no disturb。 对，也有这个东西， 是吧？ 对 ，no disturb。 disturb 也是那种干扰好多的，明明要睡觉了，过来跟你聊天啊， 是没错， 看电视啊， 没错， 都是来打扰的。 对， 所以这个 interrupt， 它强调的都就是你说什么或者是你做什么，在别人正在说或者做的时候，你去打断。 哎，对， 这意思。 对，其实我觉得啊，我们在日常交往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份 tolerance， 就这个忍耐度。你不要说，哎呦，我着急，我都去插一下嘴。你但凡你等人家两三分钟，就你在那等的时候是一种礼貌，人家不会忽略你的等待的，是吧？或者你到什么地方去买东西之类的，稍微的等一两分钟，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为那个几秒钟、一分钟去插人家那个谈话。 就是说，有什么急能急到那种程度呢？ 对， 是不是还是得什么讲礼貌？ 对，所以这个。它已经不是一种 courtesy， 这种礼节礼貌的问题，它其实是人的一种心态的问题。 一种素质。 素质，对对对。 是一种素质。所以你看这个词语 interrupt， 大家应该会知道怎么用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词。下一个词叫做 interval。 对。当然这个词呢，我们有时也会读成 interval， 就是重音在前。 interval。 interval。好，咱们先看这个词啊，它的前缀吧，这个里面的前缀呢就是 INTER， 刚才说了啊，就是之内中间的意思。 对。 然后后面的这个 AL 呢，其实它跟前面的 VAL 是放在一起的啊，不是简单的 AL 啊，是 VAL，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 您刚才说那个 AL 好像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吧， 以及 NAL 都是形容词后缀。 那现在变成 VAL 了，它就是一个表示名词的后缀了。 对，您说太对了，它就名词了，大家注意它的一个词性啊。然后我们把它接在一起，后面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就是词性，所以其实它这个前缀就赋予了这个单词完整的含义。 那它的含义就是一种 就是在中间在中间在中间，大家全是在中间的 的状态。 没错， 在中间的状态。那它就是形容的某种中间状态， 那就间隔呗，对不对？ 哦，是这种时间上的间隙和间隔。 没错， 是不是？ 因为你想大家都在中间一个一个的，不是都是间隔吗？ A period of time between two events。 没错，是两个时间段之间的那个时间点，就叫做 也可以是两个事件之间的一种间隔。period of time between two events， 可以，没有问题， 是吧？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 对， 我们平时去看个什么戏剧啊，音乐会啊，它不是有那个幕间休息吗？ 哎，你说太对了，那是幕间剧，对不对？ 哎，幕间休息的那个是就叫做 interval。 如果大家去看话剧啊什么的都见过，哎，演出比如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关灯了， 对， 然后一会儿这个开灯，然后待一会儿敲钟。 对，还有敲钟， 对不对？敲钟，然后我们继续开始。 然后有的看一半就走了。 对，说哎，这剧怎么那么逗？没演完，结束。 对，没演完，还不知道那个是幕间休息就走了。 那幕间休息怎么说呢？ 叫 interval。 看来就是您看，您刚才说那个 of the two events， 那就是两个戏之间的那个东西。 哎，我们来看这个句子怎么用哈。There will be an interval of 20 minutes after the second act. 第二幕结束以后将休息20分钟。 Interval of 20 minutes, 20分钟的间隔。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 a short period of time。 是啊，就是一个短的间隔。 看来如果你要说的是， 哎不，它不见得是， 应该是在幕间距这种东西当中是短的。 对，它是一个短间隔。 对， 但实际上这个 interval 是不管长时间长时间短的，它就是讲时间和时间之间的间隔。 对，所以您刚才所说第一个是 a period of time between two events， 它也不是一个短长时间，它是一个 events。 它是 events 啊， 对， 是事件之间的间隔 啊。那你比如说大地震哈、之间的间隔时间可能有200年。 The interval between major earthquakes might be 200 years. 啊，哎，这个句子写的真好。你看 ，between 这个 major earthquakes 就是在大地震之间的那个时间段是200年。 对，major earthquakes。就是大地震，大地震可不能是年年都有的，是不是？ 对， 所以它指不定就几百年它爆发一次啊，或者是来一次啊。 我最近看个经济学家的文章说啊，这个经济危机啊，基本上是每7年来一次。那您说这句怎么改呢？我说，每7年来一次经济危机， 那就是the interval between economic crisis might be seven years。 没错，没错。 哎，对，就是。经济危机之间的间隔时间呢，可能是7年， 200年，是吧？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句子真的特别简洁啊？如果我们要是没有学这个 interval 这个词的话，你可能就是这一次和上一次经济危机之间的时间是7年。 大家就这么记吧，它是两种状态之间的一种间隔。 那我就把它理解成公式，就是 interval between 就行了。然后后面接的是一个名词的复数， 对，它有时候呢也是单独指一种状态，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吧，就一个人嘛，他随时随地他神志都比较混乱，哎呀，但是偶尔有那么一点时间特清醒， 这是什么？ 这种清醒时间比较少，但大多数时间都很糊涂， 应该是大多时间比较清醒，偶尔糊涂吧？ 对呀、但是有的他。有的人就是大部分、 反常， 哎，有的是大部分很混乱的，哎，偶尔清醒一下就觉得，哎呦，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天哪，还这样的人？ 对呀、人的正常状态应该是大部分时间是清醒的，偶尔糊涂嘛，我们这叫难得糊涂、 明白了，所以那金老师，我觉得那个偶尔啊那个词，我觉得可以 moment 不就可以了吗？ 不，叫做。Intervals， 哎呀妈，真高档！ 叫做 intervals，、来这么一个片段，更清醒点。说他呀，神志很混乱 ，she is delirious， 但有时也挺清醒的。 But has lucid intervals 啊 ，lucid 就是清醒的意思。 就是他换着阶段来哈、 我的天， 有个阶段，所以有时候像这种阶段，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intervals。 哎，您觉得哈，人这个比如24小时吧，你觉得大多数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那得看人啊。得看人啊。 看人，对。 是吧？ 对。 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啊。 所以那也希望听友们哈，每天基本上都是快乐的，然后在那个不快乐的时候呢，反思。 不敢保证别的，起码这2到3点还是挺快乐的。学习求知， 没错， 还是挺快乐的。 是， 而没记住可能有点郁闷。 嗨， 所以要用心学习，用心记忆。 一会儿给大家再复习哈。 所以这个单词叫 delirious， 就是发疯的、癫狂的一种状态哈。 其实这个delirious 类似这样的词有蛮多的，还有一词比如叫做 demented。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demand？ 对 ，demented， 对吧？后面大家串表示的就是思，就是头脑，比如我们说的 mental， 记得吧？然后 d 也表示坏的意思，对 ，demanded 就是脑子坏了。 是，生活中呢，保持清醒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难得糊涂也挺幸福。 难得糊涂是可以，但您不能总糊涂，难得清醒啊。 我觉得难得糊涂的言外之意是内心是清醒的。 是吧？所以这例句也很好。Interval 注音在前面做名词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这种时间上的间隔，间隙，它已经成为自成一个段了，自成一个时间段了。 对，反正我觉得今儿学这个词以后，我特别有用，学习获得感。就是哪天我去听戏去看戏去，是吧？哈，中间一个问，哎呦，这就是 interval， 而且人家还会有英文报幕呢。 哎，对， 英文报幕里边也有这个 interval 这个单词出现，大家可以注意听一下。 那就很专业了。 剧院里面是有的， 嗯， 因为你看在北京很多剧院里头， 嗯， 那都有外籍嘉宾、外国朋友来观看的 啊， 所以它都是中英双语的报幕。 我就记得当年那个 TNT 剧团，因为他们是演那个莎士比亚的莎翁的戏剧的嘛，就是全部是英文报幕，好像确实有这个词， 是 interval。 对，它因为它没别的词儿哈，它就这一词，哦，表示中间这个心目间休息和间隙嘛。 嗯， 好，这就是 inter 的第一层含义了啊，就表示在什么之内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这个 inter 这个五字母词根的第二个含义，除了表示在什么之内以外，还可以表示相互 啊。所以这个含义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点题了， 嗯， internet， 对，没错， 既在网的里面，又是相互之间联系的网， 是， 所以 inter 就是你我之间的相互之间的一种 嗯互动那种感觉， 哎，一种行动和互动。 对，那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叫做 interaction， 它的动词呢就是 interact。 对， interact， act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知道啊，表示行动的意思呀， 行为行动吧。 对，那前面的 int 啊表示这个大家彼此啊， 相互之间啊， 相互 那不就是相互行动吗？ 那不就是互动吗？ 相互作用一下。 哎，说我们直播，直播的时候是一个互动式的直播。 嗯， 那我们就是 interactive。 没错， 对 ，interactive 就是一种互动性的。 嗯，我们和听友之间就是有 interaction， 有互动交流。 今天晚上您发现没有？其实我们的生活每天都需要互动。不互动就不产生价值。 哦，那怎么个互动法呢？ 我觉得还是第一，用你的真情实意；第二个，用你的真才实学。哦， 那跟哪儿互动呢？ 跟哪儿？跟 PK 台互动。 哦，你是说跟生活互动是吗？ 生活其实是由人组成的。 哦， 对吧？没有人其实也不叫生活啊。当然，有的时候还可以跟自己互动。 啊，咋互动呢？ 瓦尔登湖啊。 哎呀，梭罗呢，那一个， 对，是吧？所以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就是每天我们是否在和人互动，在和自己互动， 嗯， 在和人的互动，就是 外部世界的互动， 外部世界，哎，对，那个内部的互动呢， 就是和自己的互动啊。 对，那互动我们知道叫做 interaction， 内部的刚学完， 那就叫做 inner interaction， 对，叫 inter。act 或叫 inner act，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是吧？ 啊，好，那我们刚才已经分析完了啊，这个词词根加上这个前缀位，就是相互的行动，就是我们说的互动。 哎，这个词听上去是很有感情的一个词哈，很有感情，互相之间的交流，是吧？ 嗯，没错没错， 就陌生人之间也可以互相的交流， 是 沟通。 嗯， 一般来说我们都说 interact with somebody。 Oh. To communicate with somebody, especially while you work, play, or spend time with them. 通常是和人的一种交流啊，在您工作的时候、玩耍的时候啊，总之是跟人的交流活动。 哎，老师呢，和每个孩子沟通。Teachers interact with each child. 嗯，其实老师和孩子这种沟通很重要。嗯，不管是课上的还是课下的。当然我们说朋友之间的沟通，家长和这个子女的沟通都特别重要。 是啊， 嗯， 因为你沟通就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嘛。 哎呦，您说太对了。那回过头来，国家和国家之间是不是也要经常的， 哎，两个物体之间嘛。 对对， 是。 嗯， 它的一层意思哈是交流啊沟通啊，嗯，合作啊。它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一种相互的影响。 嗯 啊，if one thing interacts with another,Or if two things interact,the two things have an effect on each other. 感觉像顺口溜一样， 哎， 这个他对他的影响也就是他对他的影响。 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对对对，嗯，彼此的。 哎， 嗯， 我们说香水和皮肤之间啊有天然化学物质相互作用。 嗯， 是吧，你把香水抹在皮肤上， 嗯， 那就没皮肤的事了吗？ 皮肤也忙着呢。 当然你要通过这个皮肤来发挥香水的作用，是不是？ 明白了。其实你想告诉我们的是，谁和谁发生作用，应该是 interact with 什么什么。 Perfume interacts with the skin's natural chemicals. 你看，香水和皮肤的这种天然化学物质是在相互作用的。 对， 嗯， 两个物体之间的 interact 就这个。这所以这个词语啊，真的，你一看到 inter 以后， 嗯， 你发现没有什么难词儿啊？ 没有，都很常见。 对，它一定都带着两者之间的含义。 是是 是吧？ 所以咱们在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有句话嘛，叫"教学相长"。 哎， 对吧？哎，我们教您知识，您提高了，您给我们的反馈也有助于我们的教学水平。 哎，对，它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是 interact。 哎，教师和学生之间是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共同进步的。 没错，嗯。 好，这就是我们的 interact 和 interaction。Action 啊，是它的名词形式， 还有您刚才说的形容词的形式 interactive 好吧， 对，交互式，对， Carrie 说的很好， 嗯，交互式对，所以你看现在的那种 APP 的这种界面设计啊什么的也是用交互式的， 嗯 啊，包括我们现在学习上课平台都需要交互交流， 对，今天我们这个前缀真的还挺互联网精神的，是不是？ 嗯， 所以一开始咱得说说互联网这词儿这怎么来的， 您这调定的特好 啊，定的特高、 啊、特好 特广大， 对， 好，再看这个词是大家凡是找过工作的同学都应该知道，这个词叫做 interview 嗯， 这个词儿您刚才说找工作的时候都大家经历过， 我们知道啊，这词儿就是面试嘛、 啊、 对， 面试嘛应该就是我看看你，你看看我， 我瞅瞅你，你瞅瞅我 啊， 我瞅瞅你适不适合我们这个招工的要求。 嗯， 你瞅瞅我， 对，我也看看你是否三观比较合。 对啊，符不符合我们这企业文化？ 对， 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 我要看看你们这单位符不符合我对找工作的需求。 其实我觉得哈，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经常是被动性的，就是哎呀，他看得上我吗？他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不妨你把心态变一变，你也在看他嘛，因为是 interview， 是相互在看。 哦哦，这么理解啊？ 没错。 您说这 view 不就是什么？ 是看吗？ 看的意思、啊。 对，没错。嗯， 那就是相互暗中观察。 可以这么理解，对对对，相互暗中观察， 相互观察、 嗯、对，我在做面试的时候我通常不会去问他自己的专业的问题，我通常不会去问， 就说不问这个面试者自己专业的问题， 对，比如我想招一个运营，我不会问他运营方面， 你学什么专业的哈？ 对，你比如你做了什么，这些我不会问，因为我觉得这些你只要看看书或者查一查资料就全都有了。 那您问什么？ 我会问他三个问题。第一个，你平时都在看什么娱乐节目？ 注意了啊，刁钻的副总出现了、嗯、来给我们现在正在找工作面试同学们支几招哈、 嗯、 听好了，第一他会问您平时看什么娱乐节目， 对，没错。第二呢，我说你平时在这个微博当中关注了哪些大号。 第三个 是我会给他一些图片，这个图片当中包括了风景的图片，包括手绘的一些图片，还有各种的字体，还有各种颜色搭配，我让他选出来你比较喜欢的，并且告诉我为什么。 搞这个网络测试哈、 啊。嗯，如果这些都 OK 的话， 心理测试 啊、他应该具备了做运营的一些基础。 哦，来，请驸马解释一下、嗯、这背后的玄机是什么？第一，问人家平时看什么娱乐节目？ 是，我个人觉得哈，娱乐节目它的这种玩法，它给用户的这种感官体验，还有它对于用户心理的一种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嗯， 因为它要让你快乐，要抓住你的内心。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音乐元素、视觉元素，还有各种节奏的掌控。 嗯、 所以，如果他经常看这个节目的话，他可以用拿来主义去做他的运营的一些工作。 嗯， 啊。 这是比较好的哈，从娱乐节目当中去熟悉对受众心理的把握。 对对， 嗯， 第二个啊，还说吗？ 啊，当然了，这第二个是关注微博上的一些大号、 嗯。对，没错，你关注的必然是你感兴趣的，你感兴趣的才能做出来你想要给用户的东西。所以我通过你对于你个人的这个兴趣、 嗯、 挖掘出来，你到底是否去做我接下来的产品需求？ 那我关注都是网络段子手 啊。 嗯，我算端住都段子少，我平时老玩抖音 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你如何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或者是进行再创作。 嗯，但是要首先看你关注没关注 啊。对呀、啊，你首先得有一个心智站位在那里，对吧？ 同志们，现在微博关注赶紧洗刷一遍，重新关注 啊！我怎么觉得现在上课跑题了？ 啊，不，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大家的一个求职。求职方面的一些小 tips， 让驸马教给大家一下，因为驸马现在是副总，可有经验了。 没有，我也。 那第三个、 嗯，第 第三个呢，可能就涉及到的是 那选图那个又怎么回事？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都是咱们您刚才所说的这种 interactive 这种互动性的，所以必然是通过颜色、图片啊等等视觉体验先吸引用户。所以你今后做运营，你一定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东西的。 我对图片不敏感，我对色彩也不敏感。对不起，做不了运营。 那你可能那做个客服吧。 客服也不简单，客服也有很多 是的， 很多的素质，那更复杂。 是、哎、 现在哪行哪业啊，都对人的要求挺高的，所以大家呀要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要这位英语水平来了。 我是想说大家要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当然了，毫无疑问要提高英语水平。 对，那必须的。 因为十个客服就一个客服英语好，你说他选哪个？ 是。 他都不用说了啊，这就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 对对对，秘密武器啊，核武器。 直接拿出来啪一亮的是吧。懂外语很神秘。 对对对。 行了，这个 interview 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词儿。 对。 啊，互相看看。叫那咱说那个 interviewer 是指的是 面试官儿。 哦，是官儿啊。 啊，官儿。 啊，是面试你的人叫 interviewer。 那我给大家补两个词哈，也考金老师哈，就是那个雇主英文怎么说 ?employer。 year。对不对？大家仔细听 year 有点像爷的意思。是吧， 牵强附会哈。 啊，好吧。那个就是那个被雇佣者怎么说 ？Employee 就是雇员嘛。那你想 ，e 就是用被动，一心一意的给人家老板卖命嘛，对不对？ 牵强附会，牵强附会 啊。好了，所以呢，大家记住啊，如果我们说的 interviewer， 它是一个 er 结尾的，它就是主动的去面试别人，所以就是面试官。 Interviewee 呢，就是接受面试的人，面试者。 没错。还有一种面试更好玩，就是面试官扮演成这个叫什么，那个接受面试者。 什么？ 就是我可能是面试你的人，但是我会扮演成和你一样的人，和你进行沟通交流，然后这个面试结束。 哎呦喂，这现在都是套路深。 叫做什么钓鱼执法，知道什么 钓鱼 面试。 是啊，那都说了嘛，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日本的短片，就是说告诉大家生活没有那么多什么什么 真实的是吗， 就是说生活中叫什么来着，其实没有那么多套路吧。 都比较直白了是吗？ 对，都是很直白的。那所以说，那您说的这个如果是 interviewer 变成 interviewee 扮成那怎么说呀？ 那他还是个 interviewer 吗？对不对？他还是，我只不过是通过另外一个场景来考察你的人设。 考察的是人设。 对对， 看看考察无处不在。 好腹黑，感觉我觉得自己都好腹黑。 社会学，社会我驸马。 成佩奇了是吧？傅佩奇。 社会驸妈哈，这是教给我们的这个社会的道理。赶紧先把微博先关注人，先洗一圈。无所不入。 对对对，当然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你的雇佣专业的素质啊，以及你和人的交往的能力，也就是说情商和智商才决定你真正的成功。 无论如何，最后你用人公司招的都是招德才兼备的人。 哎，对， 又德又有才。 对对对，没错， 德艺双馨嘛，是不是？这样的人到哪儿都吃香。 就金靖老师这样的就完美。 哎呀，好，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教的这些例词。时间不多，我们来给大家把词语做一下朗读。 好的， 今天我们学到的前缀 INTER， 首先表示的是在什么什么之内。 Interchange 做动词交换。 Interfere 动词介入干涉。 Internal 形容词国内的内部的。 Interrupt 做动词中断。 Interval 做名词间隔间距。 第二层意思 表示的是相互。 Interaction 做名词表示相互作用。 Interview 做名词或动词表示面试交谈。 好，就是这些。Inter 一共就是这两层主要的含义。第一就是表示在什么之内。 第二呢就是表示相互了。 没错没错。 好，当然我们还补充的就是 internet 这个单词， 还有 international。 我们在字典里如果一打一个 inter， 你会发现好多好多的词单就列出来了。然后只要你按照这个思路去猜测一些哪怕你不认识的词，八九啊不离十。 对，之前我跟大家都说嘛，我说压的不是题而是理念，其实学的不是词儿而是方法。 哎，对，学的不是词儿，是方法。好，尤其是那些比较难掌握的，像 interval 这种词，间隔，掌握一下。 对 啊，这个 internal 表示很多，有国内的意思，也有内脏器的意思。 对，没错没错。还有我们说那 internal flight 啊，这个国内航班你可要记一记。 internal flight， 都是这些了哈。那么下节课呢，我们会遇到 IR 的前缀。 啊， 又进入到 K 的前缀了，还有 M 的前缀等等。 哟，那就下节课咱们学习三个不同的字母的前缀了。 反正很丰富的就是了哈。 对对对。 大家的任务呢，这周就是把这周学习的给他记牢记住了，例词例句呢都看熟了，就好了。 没错，期待着天津老师的公众号。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哈，谢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贞观15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come a time when I look you in the eyes and say I told you so. Up and I'm sober. You know it's not what's on me. Every single boy I know is thinking that he's in control. Nothing you could do to break his stride, 'cause he's Mr. Cool and this is his party. I've seen it half a million times. You can play it forward or rewind. You'll always do what she decides, 'cause she's got the key to getting you started. All I'm you say

back and forth all this time, 'cause I honestly believed in you. Holding on, the days drag on. Stupid girl, I should've known, I should've known that I'm not a princess. This ain't